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各位《癲家日報》網上版的讀者，《癲家日報》網上版在今年3月18日就出版了，距離現在都剛剛兩個月，這兩個月很多謝大家對《癲家日報》網上版的熱烈支持。不過如果《癲家日報》網上版要繼續下去的話，就一定要有你們繼續去用月費去支持這張報紙。大家知道了，現在一地兩檢很快就很可能就在立法會過了，一地兩檢過了之後呢就到23條了。咁如果大家要覺得23條係對香港嘅言論自由會構成一個好大嘅威脅，一個好大嘅衝擊嘅話呢，你第一樣要做就係支持《癲狗日報》網上版。因為《癲狗日報》網上版係全香港最敢言嘅媒體，《癲狗日報》網上版月費只不過200元，如果大家要交月費嘅話，就可以去 mat.hk 嗰度交就得啦。多謝大家。 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郁敏喺边度啊？ 咩郁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郁敏成码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道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一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好，第二節就今日29号啦，希望各位My Radio 聽眾就多多支持小弟呢個節目，就交交月費啦，係 thank you 啊。咁就翻翻嚟個節目先，咁呢個有時候擺擺中間冇得搞，今日好奇怪搞到嗰、那個LEGO 尋日出咗一個都幾勁嘅新聞啊，咁就會將會推出呢、這個。任兽王呢个系技术人员讲，其实系百兽王。OK， 好，咁就麻烦可以即系我谂孙，即系开个镜俾大家睇睇啊。嗱，呢只百兽王咧，咁就终于推出啦，系嘛？咁啊，当年系从 Ideas 嗰边嘅嗰条 line 走出嚟嘅。咁啊，有位LEGO 玩家就哇好劲啊，即系竟然砌到百兽王出嚟。咁啊，集合咗10000票。咁啊，应该喺上年年尾或者今年年头，咁就 pass 咗佢哋嗰个committee 啦。咁啊，而家将会成为正式产品。咁啊，据细佬见到上网嗰啲资料咧。價錢就1600元，咁啊貴唔貴我唔知道，咁啊都要睇幾多件嘢。咁你話如果成2000多粒嘅話，1600元都抵喎。 抵，我會唔會買啊？ 我會唔會買啊？我合合都話買啦，到最尾都冇買嘅，係啦。咁就嗱，但係即係網上我有位朋友阿彪，佢就有一個觀點幾好嘅。其實呢啲超合金咧走 LEGO 路線會唔會睇到好似好脆弱啊？嗱，脆弱就我講嘅，但係佢嘅意思就覺得喂，超合金嘅嘢而家走去用呢、這個即係膠 plastic 嘅嗰個角度出，會唔會喂怪怪地咁啊？ 佢想舐另一班 fans 嘅啫嘛，係咪？你中意超合金嘅人未必會買 LEGO， 咁但係你又中意 LEGO 又中意百獸王嘅人咧？卖硬 是的，是的。咁就你问我，你等阵呢个摆摆过嚟。咁你问我会唔会买？你咁问我实买嘅，系嘛？咁但系就真系要睇佢初出咩价钱啦。因为香港嗰个价不嬲都系海鲜价嘅。我睇佢应该初就2000元左右，即系初在香港推出嘅话，咁由于香港系海鲜价嘅关系咧，咁就。通常都是咁噶啦，初就好贵， 早买早享受， 系啦，之后就平平地，咁啊再忍多阵咧，咁啊应该都 OK 噶啦，咁啊呢个就都叫做几鬼哭神好啦，令到几多 LEGO fans 都几开心嘅，系咯，咁就可以可以去第二张相，其实嗱，咁啊其实翻嚟讲呢个医院啦，咁我哋第一节讲嗰个所谓363系乜嘢咧？就要技術人員再去第二張相，唔該你。

咁我哋 呢个就等 Kennedy 讲啦，我冇晒口水啦，系。 咁啊睇最低呢层啦，咁见唔见到 emergency only？ 咁就 emergency only 系啦， 系啦，咁就系救护车嗰、那个即系紧急通道啦，咁即系。其實呢啲香港醫院都成日見噶啦，有啲一救護車塞入去，咁就有一個位咁係專門放佢哋落嘅，人唔可以行過去嘅，嚇咁就呢度就叫做模擬咗出嚟啦，嚇咁另外底層另一邊咧就係佢個大堂啦， 我係咪要轉一轉？ 轉一轉啦， 邊邊咁啊？ 呢邊啦，係啊，入地嘅我哋大堂，你見唔見到佢度門係可以燙嘅？你可以嘗試咗去燙下佢啦，係 邊個？ 嚇唔係有個位可以係啊燙，見唔見到啊？ 你咁同我講，我真係唔好知 道。係啦，你頭先已經喐咗呢啲，唔係呢個位啦，係啊， 呢個 位係趟門嚟嘅。OK， 咁就都叫模擬翻一間醫院係用自動門啦嚇。咁啊，另外最後就一個小賣部啦嚇。咁其實即係總結嚟講， 小賣部係邊度？ 嗰個咯。你而家嚟自己見到呢個就係啦。 哦 ，OK OK。 有個蛋糕喺度嘅。咁就呢個就係小賣部啦。 咁就俾大家睇翻呢個殘疾者啦，咁啊坐住個輪椅嘅，其實 LEGO 四十年前出過噶啦，咁啊而家叫做即係可唔可以用鳥卷之環咧？又唔可以咁講。 而家唔同嘅，佢真係一嚿膠啤出嚟噶嘛，以前嗰啲係砌出嚟嘅。 係啦，咁就嗱要再講多次，呢啲唔係叫傷殘人士，直接講殘疾者得噶啦，即係呢個世界有啲嘢唔需要咁政治正確噶，係嘛？即係。 咁啊，當然要講埋佢架直升機啦，即係係咁以講下架直升機啦。 直升機 咁啊，佢唔係運，佢唔係攞嚟運病人嘅。 其實好入喎呢個直升機，係嘛？ 係啊，佢資助有樣嘢俾啲小朋友玩嘅啫，講真。 佢 係你如果係散買嘅話咧，呢一 set 嚟講咧，架直升機係最冇價值嘅。 是其实真的最钳的反而是这个直升机。 是那架直升机是纯粹是即是怎样你不是当是去运送一些医疗物资的直升机咯，你不是那些叫做说可以运到人那些嘛。 或者那些叫什么等下先 ,paramedic, 是的你看到这里有个贴纸有写的。啊另外一边都有。 是啊算是。OK 啦 吓 ，OK 嘅 OK 嘅 ，OK 嘅。 你话五百零蚊有成十九几只人仔，咁啊再加上呢个 building， 其实都算抵嘅。诶，咁要去翻个大镜先，因为时间都唔系好多咯，系咪啊？ 咁其实。点解要买呢间医院呢？就是、因为佢叫完成咗我由希望我嘅 LEGO collection 入边有间医院嘅梦想啦。以前细个我都好想买呢盒嘅， 嗯 啊，即系呢盒就，但系你知啦，嗰阵买都几贵啊，200几蚊港纸，那个年代， 喂，咁你个 friend 都几有货喎，大佬。 我唔知啊，佢好似话系人哋送俾佢 ，OK， 啲亲戚送俾佢 ，OK OK。 你知啊，可能小朋友攞一两嘢有。 新年嗰阵时啦，系嘛？ 我估系啩。 系啦，嗱咁啊，要再讲多次啦。呢盒 LEGO 咧，其实以喺以前嘅万宁买到嘅， 喺万宁买嘅。系啦， 咁而以前嘅嗰啲，以前好多嗰啲产品咧、货品咧，喺货架嘅，其实都仲会有贴纸喺度嘅。 系啊， 有个 price mark 住喺度，咁就都系几。即系时光，睇翻呢样嘢，时光倒流都叫睇到，哇！好多以前嘅事，而家都一去不返，一去不返喎，系咯。 而家万宁卖药嘅啫嘛， 系咯，万宁卖药啊，洗头水啊，氹氹啊，奶粉啊，万宁就系买呢啲噶啦，而家系啦，咁就 anyway 啦，咁我就再多谢一声阿峰啦，咁肯借呢个佢床下底炒出嚟噶呢盒嘢。 喂，真系多谢晒呢位阿峰哥，系真系话迟啲，系食餐饭系我请吓。 但系佢讲噶啦， 系嗱，咁就即系时间又到呢度啦。咁都系嗰句啦，即系如果睇波睇到即系德国队输咗，唔使咁唔开心嘅， 玩下 LEGO 啦，开心啲。 话以德国嘅嗰、那个即系嗰、那个。嗰啲叫咩底氣啊！引入大陸詞匯啦，好快翻翻嚟。 波係圓噶嘛？ 係其實呢句又好少講，你太 hea 呢句。好嗱，咁就今集多謝 Kennedy， 同埋多謝技術員，因為真係麻煩曬你啊！見你想即係揼我咁樣嗱，咁就下個禮拜再見，拜拜。